出事實有香港人反映假期也有幾宗包括在紐西蘭有車禍包括去越南的旅行團出事件造就了袁秋騎劫遊輪八卦我們一會也可以講講後續的事情繼續講回這宗乘客滯留機場據說有 大家都應該都看得到旅行團經常都是旅行團出發加上現在日元貶值所以更加多人去滯留了有路有路日本一向都是香港人熱衷去的地點之一如果你作為旅遊的地方日本固然有吸引的地方因為你每一次去其實都會有新的東西尤其是大城市你喜歡看自然景色又可以你去買東西獲得不同每次都不同你可以去東京那些但你喜歡去這個 看風景的一樣可以游得但問題香港人應該要習慣雖然日本是亞洲最現代化的社會但當天災來到的時候其實一樣都是這麼混亂尤其是這些又是幾十年一遇的暴風雪搞到整個機場都成為孤島沒辦法了這個就是 東方和蘋果的頭條從正面角度看我覺得有時是習慣災難好否則香港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你倒下來不知怎麼應付就像長輩經常說如果香港打仗不知怎麼辦所以就算出外旅遊裏面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其實天有不測之風雲尤其是現在來講全球氣候的變化你想想印象之中 我們以前小時候例如六七十年代打風香港會打風菲律賓但現在近年打風以前的小時候哪有聽過日本打風但現在整個日本都打風這個的確跟這十幾二十年的變化逐漸關係講到天氣其實都遲了一點點不過我相信大家都起床都應該都感受到了今天的確是的確是降了一點但沒有上星期預先預報那麼冷說今早冷到十二度以下 但今早起床都是冷的但我感覺是我通常來說洗面的時候的水是冷的不是那是冷到赤相對來說不算很冷相對來說今天穿的衣服差不多不會覺得特別冷你說這個天災其實香港昨天也有一宗亂事但很奇怪今天沒有報紙頭條新聞就是東鐵港鐵昨天出現 一日之內兩次事故但這麼多位聽眾起床看報紙沒有一份頭條是說這件事的為什麼呢我的解讀就是因為你想想原來印象之中過去這兩個月裡面好像試過幾宗12月到現在五宗所以就習以為常了已經不是新聞了你說有一天港鐵 包保一定安全行駛不要事故才變成新聞即是連續一年不發生任何事真是一宗新聞今次出事在哪裡呢大學站東鐵線在火炭站出現了一個電線金屬上面的對不起是大學站的確出現了一些事故電線因為看報道就是金屬勞損會不會真的 說真的,物質不是動物不是人,但都會有所謂金屬疲勞這件事,會不會這個港鐵設計的時候,東鐵設計的時候,其實沒有預計現在這個自由行 即是這麼厲害你去年5400多萬的遊客有3500多萬的大陸的遊客有2400多萬的即是來回主要的幹線都是用東鐵和地鐵所以變成無論車廂或電纜各方面來說我想初初設計完不了那麼多 那個承載量大哥東鐵是整百年的九港鐵路到現在但是港鐵不斷現代化所以這個可能是一個問題不通真的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比較宏觀去看就是所謂中港融合之下出現各個方面的問題在物質上交通的問題具體上搶奶粉 消費產值昨天這個城市論壇都有一個爭辯學位的問題很多問題總之日常市民的生活受到滋擾現在交通其實都是有關係的當然更加不要說也有報道說東鐵也會懷疑因為他因為上市大家其實留意到是自從地鐵上市之後 事故是多了很多的會不會跟整輛盤數中間要外判了一些維修又或者緊急事故上為何他有時候經常為人詬病應付得不好呢但外判這件事企業管理就是這個全球的趨向作用主要很簡單減少成本連政府也好很多外判清潔管理中間的剝削可能因為利用關係裡面減少了投資這可能會有一個問題而且很明顯一定是省得夠但如果你是管理得好你外判不只是看價錢的問題你要看質素但我們現在看到事實擺在眼前就是兩個月有五宗的事故而每一次所影響的市民的數量極多如果你說講錢理論上現在有個機制會罰 港鐵如果延半小時以上就開始罰錢好像上一次都罰過幾百萬但是這個當然正正講到這一點雖然不是頭條但也應該講多兩句他罰了港鐵錢但是那些錢其實在哪裡來的呢你看看你我知道是不是在車費那裡來的第一是車費第二我經常會擔心會不會影響員工即是你前線 因為其實你看一個架構還是前線員工最多他們加薪他們的福利甚至他們年終的商量可能就是在這裡來的你上層管理不善你是影響到下層但其實罰不足的因為今天看這個大公報好像關超的評論如果繼續以這麼多次事故來計算應該理論上已經罰了一千七百多萬如果純粹是講錢你這個外判是想省錢但如果你因為事故而多是罰足呢 其實是得不償失的純粹計算來說你只是愚蠢說這件事其實這宗新聞和另一宗新聞都有關係表面好像沒有關係為什麼港鐵經常出現事故就是因為其實現在太多人來內地的遊客但是林奮強鹹魚翻身還嫌不夠多<笑> 有利益衝突偷步賣樓令到做不到行政會議成員人家沒事啦我說涉嫌用字很準確所以我問律師涉嫌你可以不辭退這樣就做回但是現在你知道梁振英都沒什麼人用所以繼續將他委任做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成員 昨天星期六上了一個無線講清講錯又在大發黃金五十年夢現在鼓吹今天都幾張報紙都將成為頭條新聞包括都市日報林奮強說大嶼山可以住40萬人徵交野地建屋可變白天鵝這個其實說真的背後的思維 我想跟大陸的發展主義思維完全是一貫的其實他沒有變過的他一直都是這樣的其實這個正正跟梁振英不謀而合他現在就在呼應剛剛一月梁振英的施政報告說要發展大嶼山梁振英你也知道基本上都是跟足中央的思維中央思維就是自從十一規劃 規劃已經將香港納入大珠三角的發展裏面除了盡量將邊界發展和大珠三角尤其是深圳的融合之外其實那時候一直鼓吹一小時生活圈起高鐵也是這樣的原因加上港珠澳但現在你看到高鐵未通車所謂港珠澳大橋未通車香港已經因為太多自由行已經搞到倒西羅蟹 你都未檢討現在的問題裏面還要怕死不夠多人還要弄了大嶼山你是不是想香港徹底淪陷呢詳細有關林奮強的這些謀論我們稍後可能八點之後再慢慢詳細討論一下繼續講回頭條今天這些左報說什麼呢就分開兩道雙報和文匯報 都用習近平大家知道剛剛在俄羅斯就是東魏奧運會習近平有出席接受俄羅斯傳媒的訪問大談他的執政心路文匯頭條就是習近平談執政心路他說不允許自己分秒懈怠強調改革進入深水區不難犯顛覆性的錯誤 另外這個商報的頭條也是用習近平改革要敢吃硬骨頭就是做這個標題的。但是大公報就不捧主席場了，大公報就用了另外一宗新聞，就是講現在春節過了之後，其實近幾年都是的，整個珠三角就是過完年之後最頭痛的問題的企業就是請不到人，因為 很多民工回鄉下之後就不肯再回鄉去，原因相對來說由於現在國內主要搞城鎮發展，其實很多民工因為在鄉下其實都是跟地有關，因為他們開始將農地賣給了官府，拿了一筆錢在鄉下就可以開一間店，就不想來鄉別井走去深圳打工，珠三角，那個人又不是高，正正 都不是新鮮事，每一年農曆年過後我們都會看到一樣的新聞，只不過情況越來越嚴重。那沒辦法，如果從經濟角度來說，你唯有用錢吸引，所以港珠三角港企加薪20%，現在的人工已經去到最低工資，其實如果我沒有記錯深圳已經是2000，但是現在珠三角有些人工出到3000、5000 在後巷裏面的餐後面的扶手碗、操縱，很多大陸黑工，雖然現在還有，不過的確不是那種黑工，現在有黑工，但不是那麼低薪的黑工，不是同一類型的黑工，以前包括就算是公屋裏面做非法的傭工，都不少是大陸的鄉里來的，來親戚裏面負責來幫忙照顧兒子、看老人家，近年因為沒有人來做，所以就興起了印傭，其實有關係的。 就未必是請人用，就是這樣。好，我們也看看其他針對大家的荷包，這個就是有關財政預算案，財爺剛剛過去這個週末在網誌發表，針對下一個預算案放定風，說減少派糖。針對這一項東西，有幾份報紙都有提到，包括AM730，財爺與哥不再派糖，逐步取消紓困措施。 南華早報都是，budget 8 measures will soon be history，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你今年的施政報告裏面已經是增加了有些說100億，有些說200億，資助補助低收入在職人士，這是一個長期性的經常性的支出，大家知道過去香港尤其是我想起由這個曾蔭權任開始，7年就派了2000億，基本上用的方法都是每年有盈餘的時候就分出來，所以每次都是一次性的紓困措施，但由於雖然說一次性，但一年都有得派，派一下就習慣成自然，當作一種 合理期望就希望年年都，譬如你住公屋的，當然年年希望你減兩個月租，那些高齡人士、中門那些就年年希望出雙糧，差餉就希望年年減，電費希望年年有津貼，因為已經是這樣，但問題你知道政府就不會引錢的香港，所以據聞今年應該都有盈餘，大概300億左右，200億。 因為有很多地產商囤積居期，尤其是樓宇，你不賣住他們都要交差餉， 所以對他們來說那裡不少錢，包括說真的，其實他們都像行政會議成員那些成員裏面的哥哥，大把人在樓王，例如李國寶，你幾十間樓，退幾千給自己， 對那些不是什麼錢， 有沒有哪幾個沒樓的，相對來說以前曾蔭權清廉一點，因為 除了一間總屋只有沒有樓是不是清廉相對來說就這點來說他沒有李國寶那麼厲害他貪便宜他不夠膽去賣樓去賺錢但你想想有哪一個行政會議成員和問責高官不賣樓那個都是樓王來的那個都是炒樓的基本上<笑> 所以這個選擇就對了另外我們也看到有一宗奇聞可以叫做巨沉香是甚麼來的呢有漁民據報早前在深海捕獲了一個巨沉香價值估計可以去到10億這麼值錢的嗎 講到大家立即都很好奇這就是頭條日報的頭條巨沉香近年時有所聞說內地都很多人來斬沉香來買會不會無端端在海底會有10億的沉香據報為何會無端端在海底不是因為海底生出來的而是當年那些船 沉了因為可能你沉香當年也有出口所以有時有些沉船打撈了出來如果真的10億的話那就不用做漁民了你怎知道上岸上天堂流一輩子都流不到10億了另外也看到有太陽報太陽報說這個女租掃蕩轉移陣地保安森嚴平價吸客無牌酒吧殺入 商貿經貿的發展都有些轉移例如你一看到近幾年其實很多大公司轉到九龍灣或者去到觀塘那頭如果你有去觀塘你會發覺在工廠大廈臨立的地區裡面都出現了很多新的餐廳即是很高格調的餐廳很明顯就是我想那裡的上班人的族群都收到改變了純粹從做生意的角度來說在工業區裡面開酒吧都不奇有生意做因為那裡多了白領你多了白領自然有這方面的需求都很多洋人都 另外明報有個偵查報導就見到東華學院租舉報違規採購涉另立名目補救校方就說按既定程序主要說什麼呢就是東華學院之前就修改這個章程所以就是找幾間的律師樓招標但是他們竟然就是找了一間是沒有投標的一間律師樓而當中牽涉的就是有他們的校董會的成員 作為成員的律師樓即是接完利益衝突廉署就多謝明報又要開個file組做事其實我猜的原因很簡單有這個供應就有需求因為現在差不多全香港報紙只有明報獨家也有招牌貨就做這個偵查新聞所以 我都會覺得很多機構內部衝突的利益很明顯當然有人給了這個當然了給了今天做了新聞出來至於財經報紙都是用財經新聞信報就是 說內衣股延續IPO2 兩期移籌30億即是說現在過了這個年之後就開始很多這些新股上市就是內衣股而經濟日報就是人民幣5年之內自由兌換我們休息一會先聽聽新聞回來再繼續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給5毫子要做一個超市的膠袋這個其實5毫子都不是一個大的數目九成的市民都是大量減少了用超市膠袋這個習慣的政府是持一個開放態度這個收費的定額可能改變大家的習慣 本身香港人用大嶼山的用量都不是很高的話 那個後花園其實都是一個假設性的東西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黎則粉楊岳橋 好8:09 有方回來風波裡的茶杯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繼續講一下還有幾份報紙的頭條包括有些情報說大學生要補習遵理開班助爆GPA網民軍摧毀教育 大學生要補習補習要去補習考試很誇張現在沒辦法我相信現在的大學生他們的成長階段補習對他們來說就是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這個就講開年輕人我稍微看看有沒有時間我想分享一下有篇文章我在這個星期在網上看到的其實應該是蘋果財經版人在中環的CK看看有沒有時間晚點看看如果錄到那個新聞出來大家分享一下好講一下其他了就見到有成報垃圾徵費上半年試行主流意見小家庭每月30元這個就是 黃錦昇那個我都看過在這些電視的新聞還有這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陳志思的傑作想推行這個收垃圾的費用用者自負相信上半年會找一些屋苑試一下看看大家的反應和效果如何另外有西部 這個講了剛才南華早報只剩下新報了 玫瑰失收11枝1500元 雙料情人節雙料友情大家知道今年好像是十九年的一度就是中國情人節元宵和西方情人節2月14都在今個星期五 大家剛才聽到我們宣傳的promo裡面可能都會做一番宣傳 突然想到 這個好巧,為什麼過年大賓就想叫D100,叫祝賀的狗 但我記得報紙過幾年裡面蘋果都有,情人節那天,你就可以登分類講過情人節的示愛 其實這個D100也可以做,給你叫大賓 由現在到星期五,做一些D100,你想追哪個女生,向哪個男生示愛 歡迎各位隨時有什麼愛的宣言可以找我們D100幫忙讀出來說開有些花邊新聞就說歐樂軒即是民主黨的其中一隻乳鴿即是南區區議員剛剛最近今天蘋果說求婚成功昨天在網上也看到好像開個電車派對求婚成功真是挺巧的這個文章應該善用多些新手 起碼有竅追民主可能不行追女一定怎樣起碼有些選民有些女選民年輕選民給點料講一下其他東西現在還早看看那些各報的社評各報的社評明報這是英文來的 明報是通識版明報有時會將自己寫文主訴求累積30載佔中壓力而疏不而倒這個很明顯都是針對上個星期民主黨的所謂決志宣誓佔中引起風波受到其實人民力量但他又不用人民力量的名字就用佔中後援會不過其實只有那班人因為為什麼原來據 據悉本來之間上次出了三鬼方案之後都有些爭拗其實鄭宇宙是協調的大家協議就是互不踩場不過問題這個人民力量就不用人民力量的招牌轉一轉用佔中後援會的招牌一樣是踩場不要理會那些爭拗本身但是都看到我看到三個最好笑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那頭宣傳了這個民主黨第二天那個民主黨副主席 善仲佳跟他傳媒說他都不相信佔中會對中央構成有什麼壓力<笑> 主要是港鐵的事故一天還要兩宗搞到這麼多乘客受影響最後的結論是既然香港每天有400萬人次乘搭港鐵這麼大件事接二連三發生事故 很明顯,除了機設備老化、系統維護的問題之外,更加核心的問題是管理有疏忽。文匯報是有雙社論的,除了你說的那些之外,另一個就是就阿財爺的網址說的,我想都是支持阿財爺的,派堂慣性需改變,加強扶貧謀發展,其實如果你從另一個角度說, 雖然很多人說曾俊華和689不和但其實某程度上這次都是讓了路因為連幾百億出來派如果你粗略估計今年每年平均過的幾年大概都是三四百億這些紓困措施今年如果689資助在職的基層低收入人士用了200億 純粹成章你便不減回實際上都是派錢派給誰我們也看到跟這個針對財爺的財政預算案所相關的社論也有例如頭條日報不通派合理退稅順中產調戲其實就這樣聽標題都已經知道他主張是 退稅中產減低壓力但嚴格來說退稅都是很少人會受益的因為香港交稅都不是很多人交稅多的也是少數人稅基其實這麼狹窄這個也是一個如果你像去年那樣上限去到七成半最高一萬元那就好過沒有交少少另外也看到就是 經濟日報,做預期管理,不如做好預算 這也是針對同一個題目 大家都知道,某程度上都是受到基本法的卡限 因為基本法裏面都有一個條文寫明一定要審慎理財和量入為出 總之,理論上,如果你一年半年的經常性支出大過經常性收入,都還OK 但是一段時期,譬如幾年之內都是這樣 理論上都是屬於違反《基本法》亦都看到其他報章有不同的題目例如《東方日報》講雞隻的問題異地檢疫難治本活禽分流長遠計高永文亦都出來講了因為計算一下數字應該那21天何時完 沒有那麼快現在過年都未過年前現在都叫初十一十一天過年前連二十多加上十幾天還有一個星期左右你二十一天但我都不明白為什麼特區政府裏面你為本地的如果你真的為移民為本你本地都有這麼多雞籠現在都囤積了60萬隻雞隻未必變成老雞長遠來說其實應該是 檢疫是分流的批發分流起碼大陸有什麼事就不會影響到香港的雞雖然你嚴格來說如果根據原國用他們的說法香港已經變成疫區了應該理論上都沒有一雞恨面的就算今次你一鑊你當是沒有一恨面你不吃得港地香港本地雞但你長遠為了香港的雞籠著想你作為香港人的政府你沒理由不做少許事情但689又說另一件事大家不是要考慮應該不要吃這個活雞當然不存在了另外我們都看到《蘋果日報》主要就說辣椒了 放寬辣椒只會帶來混亂和泡沫。主要針對就是樓市的辣椒。 為什麼無端端寫一篇這樣的社論呢？有沒有特別關於這個會放寬辣椒的新聞？ 可能就見到現在都有市民就說，因為你看回過去這幾個星期，那個成交也是低的。根本現在二手樓市就是一盤死水。 一手樓都不見得好多，因為始終現在就算一手樓怎樣說，即是考慮名目啊，即是又回贈啲咩特別印花稅俾你啊，或者買加税啊，都依然係其實好貴。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好多啲評論咧忽視咗個焦點啦。由呢個2010年開始啊，大家記住呢個引入呢個特別印花税啦，就根本係曾蔭權最後一年就已經做㗎啦。所以我一直嘅睇法認為咧，呢個就第一就唔係梁振英本身嘅屬意嘅措施嚟嘅。 這個其實是肯定的，這個其實是中央的通過香港財經的官員，其實目標都不是針對樓市，目標是要穩定金融制度。因為所以現在就算樓市倒塌，很多人都預期今年的樓市一定都會跌，最少跌一成，分分鐘我想不止，如果大幅的大量的資金流走，但是即使香港樓市今年跌三四成，甚至四五成， 都不會重演97年之後亞洲金融危機的負資產浪潮。原因很簡單，現在大部份幾百萬以上的樓其實一般都已經給了至少四至五成或者五至六成的按揭，你跌四五成都不會有很多負資產。原因就是這樣，不會令到香港金融系統受到衝擊。所以由頭到尾其實這些辣椒的目的， 和你看到很多措施，就由金管局主動去做，包括將銀行的按揭不斷要提高，銀碼越大的提得越高，所以已經做了防風措施。所以這個很明顯是跟中央的主旋律，跟樓市的關係根本不大。當然直接當然是衝擊樓市，令樓市變成一池死水。 主要報章的社評大部份都覆蓋了，太陽報也有提過少少港鐵的問題，港鐵頻頻跪低遲早車毀人浪。信報提及官方失業率不足據，退市快慢受制通脹，這應該是針對美國聯儲局。其實說真的，你看到信報這些社論，你其實覺得好笑。你過去差不多，我想十篇起碼有九篇都是講財經， 而十篇有九篇都多數在說國際的所謂第一，卑之門甚高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觀點和見解，這個就是上個星期好像林生活到一年寫了兩天的專欄，講回新聞自由的問題。所以變成信報的地位可以說是建基於一個作為一份知識分子的報紙，當時來說這招在信報之前的香港唯一的知識分子報紙就是明報，起碼都是另說一次。但現在我想問問當信報是一份知識分子的報紙，你的社論根本已經是沒有任何的影響力，因為很多時候都被疑不談，對香港很多關鍵的問題，其實大把有些探討，即使你用財經角度，你說地鐵為什麼會搞到一個噗， 那是不會寫這些，不會寫這樫的社論，不同的。據說被何蟹了，我意思是即使你用財經角度，你可以所謂何蟹，盡量避免不衝擊這個689政權，寫一下香港也有很多民生的問題，很多這些其實跟經濟現象有關，就算中港的矛盾衝突都是，其實說到底你用財經角度，為什麼 有一件事，如果你想減低中銀融合裏面自由行的大陸人口對香港的衝擊，其實如果用財經角度裏面一個原因很簡單， 就因為過去特別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人民幣累積的升幅對港元三成， 令到連阿女大樂最近都寫了一篇長文終於發現到這個深圳人的生活香港納入了深圳人的生活圈裏面就很簡單他不是來旅遊哪是旅遊問題而已是來香港消費他們買東西好像街市但只要你那個譬如好像改變人流匯率或者鼓吹徵入口人頭稅你立刻令到即時可以減低 人民幣和港幣中間的分別差額上所以他們來買東西是便宜的這個根本就是跟旅遊無關的因為香港人口是少的你湧入深圳身份大衝擊勢有利的大旺了整個深圳的消費市場深圳很多骨場都是為香港人起的一調回就死了所以其實這個就算你從財經角度都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的 這個也是昨天城市論壇的一個題目因為我少了時間差不多了今天的爭辯都頗激烈主要報章社評應該都差不多了我們還有五分鐘左右不如我想講一個沉香我想講一個沉香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打一份報紙如果今天見到你又是打魚的無端端 打到一個巨港10億的一個沉香不會因為這宗新聞很多人轉行去做漁民希望大海撈魚中國的沉香就搞定了好就炒樓但大家都知道這個可一不可再的這個船家其實已經是捕魚捕了47年當日出海捕魚本來打算死火只有萬多元 但他本身出一出海都要2萬本來想到2000至6000他勤力通常來說過年漁民休息很久今年沒有雞賣多人買海鮮所以勤力一點出去打魚上去初七出去打魚初八收網一收網就看到竟然是分香撲鼻 咁先見到係有幾大呢,成夠嘢呢係差不多成人咁大夠啊。咁圓州呢成110吋喎,咁大家監製會唔會搵到幅相呢?如果係啊,一陣擺上嚟俾啲睇。有人擺上去啦,喺呢個我D100一呼百應萬,星於文個版裡面已經擺上去。咁大家都可以上去睇一睇,咁呢個都幾犀利啊,如果真係價值10億嘅話呢, 這不知道發生年財這個不知道發生年財這個簡直是超級巨富因為沉香大家如果留意新聞都知道近年是有價有市的香港也是因為這樣很多交易的地方被人劈了很多沉香木就是大陸的偷渡的人上船來到香港劈完就立刻運回大陸所以這個 這一塊價值10億我相信一點都不奇怪會不會以前在香港劈下去偷運大陸的時候如果意外沉下去但這塊應該沒什麼可能這麼大塊應該都不是近年的事如果有兩分鐘有什麼輕鬆的話題可以說一下 輕鬆的話題不是有一個我剛才想說的一開麥想說球迷這個星期因為我沒有看球但在網上很多人都說為什麼一開始輸得這麼厲害洗了版阿仙奴在這個週末大輸一個1比5比利物浦真的很慘二十多分鐘已經輸了四球為什麼這麼水呢阿仙奴都 都是強隊來的叫做是不知為什麼另外曼聯的球迷今早起床昨晚如果沒有看球的都已經應該看到外隊2比2被富咸在完場前逼和起碼沒有輸多場<笑> 曼聯現在是否像以前那樣很厲害的勁女來的現在變成弱隊真的很嚴重看到曼聯就心說我自己以前是曼聯以曼聯球迷近年就沒有看球了所以感覺沒那麼大但也是肉赤的我沒有看球很多年了我只是世界盃才看平時不看這樣捱奸底真是不鬼碰 另外還有幾十秒這個香港晨報我們開咪前都已經有八卦一下信報如今言也說過遲些香港應該有一份新的報紙叫香港晨報最近被傳媒說會不會染紅呢本來初傳就是早前在文匯報寫過文有個大陸的商人現在他否認了 那些錢從哪裡來呢? 大埔份都应该是大陆的人付钱因为在香港来讲就是搞报纸就不是一个投资之道还有搞报纸今天特别原因不过我们听听新闻先给5毫子要做一个超市的交代这个其实5毫子都不是一个大的数目九成的市民都是大量减少了用超市交代这个习惯政府是持一个开放态度这个收费的定额可能够改变大家的习惯 本身香港人用大屿山的用量都不是很高的话 那个后花园其实都是一个假设性的东西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黎则粉杨岳桥 8点38分 这个风波里的茶杯全球视像广播今天有我黎则粉和杨岳桥主持我们不如现在开始讨论一下这个 鹹魚翻山的臨不到嘴總之雖然事有查明就說入不了嘴但也不做不到行政會成員重點是甚麼呢不過他剛剛配合為了梁振英剛剛上個月的施政報告說要發展大嶼山梁振英就成立了一個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我剛才說了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原來就是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就找了做成員 重點是說什麼呢大家對於大嶼山其實很多都不是第一次其實香港回歸之後都不止一次說要發展大嶼山說過很多次記不記得當年田北俊甚至說過在大嶼山搞賭場搞賭場搞旅遊的旅遊之類的好像唐英年也說過所以說打大嶼山主意 很fair的說林粉強不是第一個不過這樣說當年的提法和現在的提法有點不同當年的提法大家應該記得回歸之後剛好出現亞洲金融危機搞到2003年的時候香港幾乎成為死城變成在沙士之前其實特區政府當時就是董建華都想很多計劃想怎樣振興香港經濟所以包括就是 當時的會建迪士尼都是大嶼山的發展之一當時整個構思就是發展大嶼山以香港做本位在香港裏面怎樣增加吸引的因素令香港可以繼續經濟持續繁榮當時除了迪士尼樂園之外其實很多構思都著重將香港變成一個旅遊的勝地所以才有賭場的倡議 事實上這件事當時整個亞洲區都不只是香港這樣想新加坡同時也這樣想結果現在新加坡做了新加坡就在外面填了海整個會展中心開了賭場結果現在證明新加坡就碰了 近年來說香港人去新加坡的人都多了，當然啦，為什麼香港搞不成賭場很簡單，因為爺當年這個全國一盤棋，你澳門有澳門的賭場搞，香港人不要搶人生意，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好了，但是說回林奮強，這次他想怎樣呢？今次就很明顯，其實這個是十二五的規劃的思維，完全配合國家，由十一五 規劃開始已經開始了，然後初初在十一五規劃中將香港港澳的發展納入整個大珠三角的發展，到十二五規劃簡直都不是說，我想現在在六八九政權裏面的思維，將大嶼山的構想跟澳門搞橫琴一樣，因為橫琴開始展得很快。 其實基本上就是說跟澳門合作，基本上其實是由內地主導，擺明我想橫琴就是一個新的繼續所謂東方的拉斯維加斯，所以賭股為何這麼興旺，其中一個概念都是跟橫琴有關，你開橫琴就是用來賭，但你過去回歸之後，其實中央經常都在想怎樣將香港納入這個 其實以前都試過有的，因為我記得香港也有一班商人其實都很積極的想法，但構思總之發展方向就跟現在六八九想法不同，例如像以前馮國京、鋪聰、鍾寶陽、大斌老友，他們都有成立過一個大珠三角的發展委員會，但那個是以香港做本位，但現在你看到林奮強整個構思，我看不到他有什麼新的提法，除了說大嶼山的 教育工人不可以聘的，將來可以將大嶼山由香港的由醜小鴨變成白天鵝，配合港珠澳大橋落成，那裡就是很明顯迎接所謂內地來的自由人的遊客。主要他是說什麼呢？他就說大嶼山可以令他由醜小鴨變成白天鵝，而隨著港珠澳大橋的落成， 東涌就已經不再是香港的腳趾尾，而是橋頭經濟，可以解決就業和住屋的問題。林奮強亦都說，他自己極之環保，要保育大嶼山就不一定要留住土地，只要做好環保規劃零排放，環境會比現在好了成億倍。大哥，我不知道他什麼邏輯。 我覺得他們的構思跟新目中可能大商會變成什麼，將來真的跟東北特徵的話，挺相同的。第一就變成內地的富豪化園，肯定開拓之後就建立一些低密度的，可以很環保的，即是很低密度的別墅式的豪宅，給內地的富豪去買。第二就是那裡如果你說可以製造就業，就等於早前機場的發展裏面的爭拗，即是羅康瑞和張建東之間的爭拗，盡快變成一個商業城， 就是因為現在香港的貨品的質素，令到大陸人有信心，到時來買奶粉、買廁紙、買什麼都不用來這麼遠，在邊境就買。但養不養到幾十萬人我很質疑。對於大嶼山裏面大部分土地屬於郊野公園，這個大家都清楚，日後發展可能會有阻力。林奮強認為 區內未發展前郊野公園使用量不高，樹木都不是太多，認為社會應該就該地在香港後花園這個說法認為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絕不認同郊野公園不能夠觸碰。這個重點，他說發展大嶼山可以安置40萬人口， 以環保規劃原則就可以做到減少碳排放，園區就業， 不應該單看對一兩塊草地的影響，這個就是最令人質疑的地方。說真的，過去為什麼大嶼山不是使用很多，你知道現在去真大嶼山最主要就是因為機場，你有青馬大橋主要去機場，接著大嶼山有個新市鎮東涌，但東涌已經成為過去這麼多年的發展，成為第二個天水圍或者屯門，是一個孤島，你知道東涌的公屋最多拿中援的， 因為交通太貴，當地又沒有什麼就業機會，除了東涌的商城，如果你有去過那裡，已經有很多不少的所謂outlet，大家想買名牌便宜一點都可以去那裡 或者人們去360旅遊經過有些消費哪裏足以養到三四十萬人呢我就不知道構思究竟是做些什麼以前你說不同你同不同意這件事都好以前如果你說搞賭城搞賭場之類的東西是一個新的產業我們不要說做不做到純粹從經濟角度的考慮 在董建華年代或者曾蔭權年代的時候構思發展大嶼山打算成為一個賭城旅遊勝地類似現在新加坡搞成圖沙如果這樣做的話的確可以養活一堆人因為一個賭業製造很多其他行業包括娛樂事業包括旅遊事業但現在我看不到大嶼山發展藍圖裡面純粹其實某程度上主要是服務所謂大珠三角 是在說過去吹噓搞到高鐵經濟的時候吹過一輪其實現在國內已經自從出現了鐵路部長整個黃國倉了之後整個高鐵經濟已經沒有說很久了因為實際上過去吹噓的所謂一小型生活圈整個珠三角裡面例如潘如又變什麼佛山又變什麼那些我們只有一個說字如果你有空回去珠三角看看連江最興盛的 所謂昌盛繁榮的東莞都現在差不多半個死城我就不知道他搞到這個時候其實說真的這個以珠三角的經濟為主導來去發展的大嶼山不是由香港本位出發我真的看不到怎樣養到三四十萬人其實很明顯他 可能是想配合林鄭英上個月所說的施政報告裡面將大嶼山成為另一個經濟或商業中心 這個做不做到呢?說真的 大家應該要想一想會不會有商業中心在這麼遠呢即是在機場隔離另外一件事那個會成為大陸富豪的深圳新研出來的商業中心有可能變成是另一個等於好像譬如你深圳來說現在最旺的就是藍山那邊差不多是這樣一看就知道這個是地產項目因為基本上 如果你要發展成一個養了很多人唯有就是搞豪宅大陸那些那個需求就不斷有因為大陸那麼多黑錢過去走幾十萬億出來漏一點點大嶼山怎麼樣不如今次播一播林奮強的碑看看他怎麼說大嶼山是一個醜小鴨變成白天鵝的美麗故事三年後我們港珠澳大橋完了 我們見到的東涌是不會再是香港的腳趾尾會變成珠三角7000多萬人的心臟點今次建成新市鎮的話可以用全世界定立一個最高的環保標準大嶼山來說我們未開發之前都不是見很多人去那裡郊野公園樹都不是太多我想那方面來說可以再研究但我會覺得就是 因為本身香港人用大嶼山的用量都不是很高的話那個後花園其實都是一個假設性的東西郊野公園畢竟不是旺角行人專用區那個一定不會平時都不應該很多人去如果有人說不得任何碰到郊野公園的發展都不能考慮你會不會認同呢我未必做人不是樣樣東西都我要這樣想我都說是一個很環保的人但我會彈性地明白到如果我做到一件事 令到三四十萬人會有好些的家園以後上班放工會是有個零碳排放做出來的話我對環境的保護可能增加了很多億倍我不會單看一兩個草地的影響這個就是他昨天大發的謬論三四十萬人是什麼人如果三四十萬人是香港人 我覺得那是另一個東涌就算我們先排除將來這個所謂新的發展區有多少人住就是說回昨天一些事實上的一些謬誤他又說使用率低沒什麼人去但根據本推研究社的資料大嶼山郊野公園一年已經有180萬人次去過這個數字大概有多少呢 其實跟西貢差不多西貢也有同樣180萬人次去過 而郊野公園過去一年已經有1200萬人次遊覽你看回這個是等於六分一的差不多有六分一的人次 香港有這麼多人去郊野公園有六分一人會去大嶼山等於去西貢一樣如果他的邏輯是成立的話不如發展西貢吧即是西貢不近珠三角如果近就已經發展了還有他自己說這是一個後花園的說法不成立 何文敏自己在港青港賽都已經立即質他了你是不是想他變成旺角那樣你才安樂呢 正正是因為有一個這樣的地方讓香港人遊閒的時候可以去呼吸一下可以去走一下可以欣賞一下香港的山山水水才有一個後花園的稱號所以這個人邏輯是有問題還有一樣我真的要針對的就是他說可以做到零排放那怎樣可以零排放沒有發展就零排放即是完全沒有車什麼都沒有可以的全部電器的 譬如在這個大嶼山裏面全部都不准有車行的全部有單軌好像這個聖淘沙那樣是不實際呢這是不切實際的大哥你一個是旅遊好像聖淘沙那樣旅遊的聖地就可以了如果這樣就可以了但是他現在不是旅遊所以現在是給三四十萬人住但他說不出其實我想問這三四十萬人靠什麼生活呢現在他很強調這個跟過去不同就不是出來市區做事的就是園區已經可以安置到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定是要依賴服務所謂內地的自由行大陸來的人士那可以做些什麼呢那就做摩咯就是繼續弄多幾個摩出來弄多幾個大商場這個是不切實際的邏輯是站不住腳的那我覺得不如在大嶼山搞個東莞我覺得德國搞個東莞就可能真的會做業買那裡搞一個島搞一個小澳門我包一點 可能會帶香港經濟一點東莞現在都已經公開批評不要在東莞雖然東莞是驰名世界今天過去其實大家知道那裡是昌盛繁明但現在大陸要反貪腐既然大陸做不到不如將東莞搬到大嶼山神經病所以說林奮強這些出來就是幫梁振英試試水溫 不過我更加相信他真的一個真心地誠懇地相信他所說的東西是正確的因為這傢伙本身就靠炒樓發達他以前在證券行裏面做地產分析員都拿過獎你知道香港過去這麼多年即使是金融風暴之後都是地產公司獨秀所以我們撇除其他想法 他是太過迷信這個所以他搞了什麼黃金十年太過迷信用這個來帶動整個經濟發展他是想將這個所謂地產但如果你一看這個思維就知道將來這個大嶼山的發展如果要搞到所謂無碳是只有一件事就是建一些超級完全可以好像你知道國內都有些 地方好像天堂那樣不是有些地方是看過《飛城勿擾》《飛城勿擾二》很在海南島有些地區完全就是好像世外桃源當然是超級富豪才能去其實他構思是想做這些事想做這些事剛好大陸的富豪真的 那裡當然是挺好的大嶼山是不是人又少香港相對沒有大陸那麼污染是不是如果我有錢拿大陸我都弄一間超級豪宅在大嶼山如果真的在那裡所以就是瘋了究竟他有沒有想過香港人需要的是什麼呢其實香港現在已經不同了不再是以前那樣靠炒樓現在香港人要的就是有個安樂的地方最好是少些自由行的可以讓我們七人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你現在就打算搞這個僅有的後花園 結果就令到更加多正如你看到過一年裏面有1000多萬人次 其實香港人都很依賴西貢、大嶼山這些市費令到我們可以在平時那麼煩擾的生活裏面壓力那麼大起碼到周末可以鬆一鬆你連這些地方裏面都騙了你逼香港人瘋了就不著反不行針對689也不行其實香港人現在真的沒什麼地方可以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當然香港有這麼多個郊野公園但大嶼山是一個其中一個熱門的地方剛才也說過數字上平均每6個有去郊野公園的人有一個就是去大嶼山 你現在連這個都解僱了我你真是沒有病所以一個根本的問題就不只是大嶼山的問題而是要重新反思整個香港的未來的發展因為如果你再繼續用十一五、十二五的思維其實你有沒有認真檢討過我自己的印象十二五的思維其實現在珠三個自己都不行你還硬把香港塞進去搞一堆你就自己找來搞這個是要停的 其實這個自由行政策是不可以再這樣無限發展下去香港是會陸沉的好像你早前出過報告以為真的瘋了去到2017年可以接待7000萬人然後2023年去接待1億人神經那這個也不就是配合剛才所說到時可能這個地鐵一天停10次不是正想說把這件事拉到地鐵那裡搜狗糧夠膽死說加多班車大哥現在根本系統的負荷不到<笑> 地鐵系統就倒閉了加十班都沒有其實現在出現的問題就是香港整體問題的縮影就是根本我們受不住還有還有一個問題現在未出現遲早會出現的因為你隨著你知道幾年前都說過身邊有香港人暫時停下來了就關於自由價的問題 所謂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實會提這個問題出來因為為何大陸人最喜歡炸到下來不是那麼簡單而是如果沒有自駕遊給他們開車下來條橋回不了本那條橋是虧本你知不知道始作倡議這條橋那人就是胡應湘自從真的這條橋落實胡應湘還沒出過聲 他是生意佬他是最先連那條深圳那條廣深公路都他起了他當然知道經濟價值在哪裡你就去訪問胡應湘你問問他現在廣珠澳大橋還有沒有用他肯定如果廣州我就告訴你已經是沒有用浪費氣如果你故意為廣珠澳大橋通車而去配合內地的經濟利益那你真是搞死香港肯定所以這班人完完全全是跟香港實際的情況脫了節的 他們不坐地鐵他們不行山他們是不會知道現在香港人所受的苦是甚麼因為他們都不是我們選出來的他們原來出來的千多人自己唯一自己搞定所以看得到為何整個政府真的完全脫節了自然真的離地你還找了這些人其實我覺得就算報紙去報道都沒有質疑一下究竟林粉人說的話通不通 林粉強自己有沒有走過山他有沒有去過大嶼山我真的很有保留他究竟知不知道大嶼山是甚麼環境山頂我想他經常走看看哪裡可以買所以這個正正反映到無論是港鐵也好或者其實現在香港政府也好根本遇到的問題就是承載量香港根本不能吃到那麼多人<笑> 而這個政府就不停地崩大這個基數等我們等多一會沒所謂那就要更加多社會矛盾我們9時之後就找到黎廣德就會跟我們談談這個問題到時等他跟我們分析一下大嶼山發展這方面有多些專業的意見現在先去新聞你拍照 不要在起點不要在跑的時間也都終點的時間不要一跑完回來之後就站在那裡跟自己慢慢搭如果不是的話後面就造成堵塞的機會就很大他一直都沒有通知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即是都沒有通知我們沒有都不知道有接過巴士不知道因為本身香港人用大嶼山的用量都不是很高的話 那個後花園其實都是一個假設性的東西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黎則粉楊岳橋 好,9時06分 回到風波裡的茶杯電話旁邊我們找到公共專業聯盟的創會主席黎廣德 Hello,早晨 這麼多年,好了,Albert,請說一下 是公布的,那個研究其實做了七年,很多個部門一起做了七年 交野、康樂的用途,不是我們發展的 他就說環境保育和發展可以並存 換句話說,每個人每年起碼要種到260棵樹 要額外種多一億零四百萬棵樹,要平衡,不過你幫我在大嶼山找多地出來種 因為他現在說很矛盾,一方面是一個零碳排放,另一方面他就很著重大嶼山不要浪費,因為有港珠澳大橋,有橋頭經濟,有把握機遇,那些東西。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們最擔心的就是港珠澳大橋引了什麼車過來呢?那些車,如果是在珠海、深圳那邊過來的話,其實他們那個 那個含硫量比香港人高50倍,那些肯定不是零碳排放,那來到之後怎樣呢?其中一個考慮就是否把他們迫在橋頭那裡,不讓他們進來香港呢?其實這個也是,如果他真的認真看環保問題,他應該立即要提出這個方案出來,否則整個大嶼山,那些車經過大嶼山,再進到市區的話呢? 到時就很不行了,我們的空氣污染 是啊,你記得當時為什麼東涌居民反對,甚至東涌居民申請司法覆核,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就是根據向政府自己計算 這些排放都會令到空氣污染超標，那你超了標之後，其實現在我所知道根本政府內部很擔心，因為他們明白到其他東西可以說一下算數，但是譬如說空氣質素這些新的標準，你定了將來那些所有的環評報告，你作為法例的要求，超了標就不可以建。 現在大嶼山說了很多事情，除了港珠澳大橋之外，尤其是搭過屯門，然後在第三條跑道，隨時他根本環評的要求都過不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說要拼命再繼續弄多幾十萬人出去，就不知道發展什麼在大嶼山的話， 根本跟政府自己的指標有矛盾。平時如果你駕駛，我不敢駕駛行屯門公路，因為行屯門公路有西部通道通過之後，平時已經很多車，很塞車。如果你開了這個港珠澳大橋，我都不知道那些車怎麼走。所以屯門的負荷不倒，這個很明顯就是符合梁振英政府一貫的思維，就是不成熟一項推一項。 他不知道不成熟，他根本就自己自相矛盾，自打嘴巴。我不要從陰謀論解讀林敏強，我當他真的有心為香港好。他又說要為青年人創造多些就業，但他也要明白一件事，土地發展並不等於幫到青年人創造就業，或者並不等於幫香港是 即是發展的多元化的經濟，如果你大嶼山變成全部一些超級富豪的豪宅，大嶼山不是那裡可以做，你知道現在香港很多豪宅，我發覺原來專請很多年輕人去做housekeeper，你進去那裡好像以為去了酒店，很站在西裝，不是年輕人在那裡做，有些club <笑>所以我想他這樣說就拉興幾樣東西，第一個當然你說是郊野公園，不單是環保人士，我想一般公眾都很普通香港人的感受最深，這個一定的。而且他一提這個提法還差，以前說搞賭場，那個概念在，類似好像聖亞波聖淘沙那樣，是不是？ 你現在這個發展你完全不知道要做什麼，你明白嗎？我看不清楚發展目標，沒有目標，因為我用2030年起碼當時那份報告有個清晰的目標，說我們到2030年就要800多萬人口，放在哪裡，等等，有幾個重點發展區，分布好了，當然都未必很完整，但起碼目標都似模似樣，但這次他現在你講緊 擺多幾十萬人，但那些，因為他有一個很奇怪的，通常不只是他，政府都是，很奇怪的一個想法，他們講一幅平衡，就是講一幅地方出來夾硬要平衡的，他就不是全港性的平衡的，只是說大嶼山，我總之我要擺多幾十萬人下去，那你就要平衡給我看，不如叫他只講在山頂區，山頂區很不平衡，只有幾千人住而已。 那不會，因為梁振英自己住在山頂。所以如果你說要全港性，我就算你說土地發展，我當然不會覺得成不變，不可以發展，但我們譬如我們都用朱聯文的情形做過研究，在這個新界北邊，甚至主要是西北多一點，有成800多公頃的棕土，有些已破壞了的土地。 那800多公頃，如果你好好發展，根本已經住了很多人，都可以住了幾十萬人。但為什麼那些地方發展了，不會影響郊野公園，甚至不會影響到陳茂波說要搞的綠化用地。那類貨櫃場地或回收場地拿回來的話，事實上呢， 甚至很多當地的原居民都是很贊成的，因為其實他們等了你很久，等他收工。他們很多丁屋權都沒得起。但現在政府他等什麼呢？擺了在那裡又不動，在那裡曬太陽。我覺得這個真的，其實都是政治任務來的，他主要是要配合大陸的發展來做。大陸整了個15規劃，就一定要搞所謂大珠三角，他就配合他發展。其實那個不是從香港本位出發來去想的。 我講以前來說就用來贊不贊成都好，以前說搞賭場搞什麼都是從香港本位的概念去思考，現在他就調轉了，是完全符合大陸想怎樣你就去配合他，人家開條橋你就想著怎樣搞橋頭經濟，他根本就是這樣想著，現在基本上是 我都擔心他現在所謂第三發展的橋頭經濟也好，其實就不是為香港服務的，基本上是為大陸服務的，起碼他心目中想的人，起碼從珠海那邊過來，其實在這裏大家自己留意，有點像洪水橋，洪水橋的規劃如果你有留意，其實是很大的，大過這個新界東北的洪水橋，住的人數等等，而且 他有一個項目很低調，沒什麼說的，就是洪水橋根本就有一條鐵路準備接駁去前海，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當時張權說十大基建有一條鐵路，由深圳機場駁去赤鱲角機場，但政府研究之後發覺這件事這麼不通，所以想想一下，如果連鐵路的名字都改了，叫什麼西部快線通道，所謂西部快線就變成由前海，就不是直去香港機場，因為那裡根本不夠客 就屈了進去經過洪水橋才再兜出來，所以洪水橋的設計很有趣，你要留意它留下了一個很大的地盤，不單止說建一個西鐵站，而有個空地，它沒有寫清楚說什麼，實際上那個就是 不過講講這個前海，如果你真的大家又留意，前海說了好久了，起碼已經四五年了，這個不是新鮮事，曾經甚至現在上任，習近平已經上了台成年多了，再上一任的時候，深圳剛剛30周年開放改革紀念，這條湖敢道特地落到深圳，還特地找了全香港首富李嘉誠上去對話，說過什麼呢？ 當時就要求李嘉誠對香港經濟發展、對中國經濟發展、對港中經濟發展、對港深經濟發展裏面個人做了積極的貢獻，意思就是叫牽頭去投資，結果李嘉誠坐你都傻，只是做了第一隻香港，做了一隻之後都沒有了，就是用人民幣交易作價的 的股市，套了煙之後就拜拜了。好，Albert接駁回來。喂，剛才說洪水橋。因為洪水橋留得很大的地，又預了很大的商場。如果你看清楚，整個規劃就是為前海服務的一個後援的市鎮，就多於 為香港服務，即是想著將來人們就可以去前海回公司，在前海回公司然後坐火車就下來香港住洪水橋，但這個說真的其實又是違反香港利益的，幸好他到現在都搞不成，前海只有說怎麼搞到今年都搞不成，原因就是你想想，如果這個前海真的變成了所謂金融中心，那你香港已經不用玩了，中環浪費氣了，但為什麼搞不成呢？ 就因為到現在來說，前海都不能夠真的變成一個完全是用回香港那個法治的制度、自由的制度裏面，哪裡有人肯落搭去玩，浪費氣，所以搞幾都搞不成，所以這些配合前海發展的工程裏面的全部都是會浪費的，全部都會變成白象工程，浪費時間。 最得人害怕的就是如果前海搞不成，但香港去配合幫他搞基建、鐵路接駁去就真的慘了，到時就白做了，白就浪費了，到時整個之後，他那些所以完全空想的，你說養幾十萬人在那裡上班，哪有工給你上班，他全部回到市區工作，Albert，我不明白為什麼臨粉強說零排放，因為沒有人住嘛，你建了就沒有人住，就零排放了，是吧？ 即是做一些內地的鬼城出來，有機會真的有機會變成鬼城，整個之後你想想你去那裡住又遠交通又貴又沒有工作，那你怎麼去那裡住，除非真的好像香港那些，你現在東涌已經變成半個死城了，差不多已經是一樣咯。 所以現在其實很奇怪，政府想的那些所謂發展大計 大部分都是近內地邊界或者方便內地的居民多於近香港中心市區直達。所以我想到唯一的好處就是深圳來香港買廁紙、買公仔麵不用走那麼遠，在邊界搞都不用算數。這個只不過是加速香港商場化的一個步驟。 弊在這件事跟香港人現在的願望相反，我想他這樣搞法製造更多香港矛盾。我也說不是從香港本位出發，所以那個發展其實不用搞那麼大陣仗。如果你純粹是為了在邊界裡賣東西給大陸人，你就現在已經可以了，你抗日邊界裡面就整個歐麗在那裡，不用走那麼遠，又不會騷擾香港市區。起碼可能每年少了2000多萬人湧入市區。 買就算了，因為既然他不相信大陸的品牌，始終要走過來香港買。最重要的就是因為人民幣對港幣很小，其實就是這樣。你想想，如果內地經濟逆轉，人民幣譬如貶值，跟香港不用多，兌回一，立即少了很多人。立即整個去邊境的話，經濟上都倒閉了，有鬼人來。 甚至我覺得就算你要做那類生意，你都不一定要犧牲一些香港的空間出去，你就大力搞多網購，等於現在我們很多香港人用淘寶在內地買入來一樣，你將它調回轉在香港發展多些網購，可以的，在大陸在香港網購，反而帶動香港某些行業，譬如物流，你專負責送貨回郵給大陸。 香港政府這方面有幾怕，這樣就可能用了一條港珠澳大橋，起碼有車開過去。香港品牌有香港供貨的網購，反而就是大黃蚊物流，這樣就有空間。事實上說真的，這個都是配合國策。為什麼呢？最近你看到李克強，即是識經濟，他都大力鼓吹在國內發展這個，他又找過阿里巴巴的馬雲去開經濟座談會。 他都鼓吹在國內搞多些網購之類的，就可以抵抗內地的地產霸權，知不知道？不用靠那麼多商場，真的。那應該用回李克強這條計劃。梁振英一定不敢做了，我告訴你，正正就是因為被你逼爆了。因為梁振英是地產霸權的一部分，他有利益的，他自己本身。 你看不到完全看不到我們的土地成本、環境成本，這有多大。不過幸好現在都是吹水，暫時的概念要真的做得成，我想都有排搞。不是，我們要趁他現在試水溫，要一棍咬低他。當然要反對，不是這些廢話。好，就很多，謝謝。多謝你，歐文。好，下次再見，多謝你，拜拜。 就這個話題，我們都歡迎一些聽眾打電話進來，183138發表意見。當然除了這個之外，大家知道應該到月尾就會公布預算案。你知道每年預算案其實某程度上，預算案除了財政之做一個掌櫃的角色之外，每年收多少錢、派多少錢，其實某程度上，政策都是一個社會的資源、財富的 的軍分，大家看到施政報告已經很多中產的舊病就說政府完全忽略了這個中產，漠視了他們。所以今次的預算案裏面，我想人們都會很集中看究竟財爺現在已經開到聲，就會減少那些所謂一次性的紓困措施。大家知道過去派的幾百億，其實年年差不多是派了三四百億差不多了，除了一年就直接派錢派六千元，那年就因為純粹是政治壓力，令到 突然之間這個財爺都要轉態，不過肯定是指定都是來自中聯辦的，雖然財爺就不認。我記得有一次預算案都問過他，其實你年年派幾百億，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究竟用什麼派，你怎樣在經濟學上合理化你現在這個派法，而不是其他的第二個派法，因為純粹數量來說都是幾百億，你派錢就是幾百億，都是那塊錢，即是你用這個 用免工租金、減電費、退差餉，又是那幾百億。現在你已經給了200億去補助在職低收入人士，又是那些錢。那你有個理據的論述，告訴我哪樣 他經濟效益更加大和受益的人更加多有一個論述我比較不明白他每一次年年的財政預算他都說外圍經濟不穩正正因為這樣我們要更加謹慎謹慎我都沒有問題但是每次理由無論是好景還是壞景 這個都是一定的,永遠對,等於一個人,等於好像推銷保險,人就會死,又會病,所以為了未雨綢繆,你只能儲錢,買保險,就這樣,誰不知道,等於跟陳德林也是,年年去上立法會講金管局的業績,當然告訴你,這個世界的經濟還是很動盪,不知道是媽媽女人,還是不是?還有香港經濟, 受外圍經濟影響,這個我都知道,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已經耳熟能詳 但是我同意Kiwi剛才所說,有沒有一套 除了審慎理財,除了謹小微臣之外 有沒有一套真正的哲學,一套論述可以拿出來講 因為每一個錢的派錢用法裡面都有一個經濟的效應 例如這樣說,當年派6000元 其實的確在年尾的時候,我記得好像是2010年 派6000元 其實年尾都帶旺了整個內部消費多了人去旅行多了人年底的消費實際上都有一個效益沒有效益因為很多時候你花一元希望可以做到兩元的生意你拿多一元出來你不生就貼多一元下去所以如果有這個背後的理念我絕對是欣賞的但是很明顯財爺除了要勒緊褲頭 今年他說什麼呢他說因為現在外部經濟開始穩定下來所以這些是否開始穩定呢所謂開始穩定的意思是他以為美國現在叫做退市跟著自己美國自己的構思你知道現在最新數字美國的失業率就叫做跌到6.5%他的目標是要去到5%以下可能是全面退市 但大家也知道美國的失業數字其實都很人為和很假的 還有有很多人有水分,有很多長期失業,他沒有再去 因為最近這個數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這陣子美國嚴寒 很多人都不去找工作,做不到工作,太冷,不要搞了,不如在家裡睡覺 沒錯所以變成他不是真的經濟復甦,其實不是 大家如果對美國的這些數據有所認知的話如果你不去找工作本身是不計算失業率的只有你是走去勞工處當地的勞工處你要去申請找工作就等於你沒有工作其實現在反而就是說根本金融海嘯之後其實從來的危機都還未解決只不過美國因為退市 資金重新再洗牌,很大機會流出新興國家,包括香港在內 反而香港可能會面對一個資金流走的危機這個反而財政司不知道有沒有預計到不如待會再說你拍照不要在起點不要在跑的時間也都終點的時間不要在跑完回來之後站在那裡就跟自己慢慢搭否則就造成倒塞的機會就很大了 一直都沒有通知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真的都沒有聽到有什麼通知沒有因為本身香港人用大嶼山的用量都不是很高的話那個後花園其實都是一個假設性的東西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黎則粉楊岳橋今天《蘋果日報》天馬南的中門大開專欄標題是我不原諒中國教育這標題其實是一本書名天馬南說香港本地大學收內地生越來越多研究生比例更加得人驚內地生早已超過本地生 有人相信內地生來香港留學,會受到香港自由氣氛感染 回到內地會變成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所以由大局而論,應該多收內地生 如果抱有這種信念的人,天馬南建議大家看看一個內地90後叫鍾道賢的年輕人的一個作品 書名叫做《我不原諒中國教育》大家就會更加理解來香港留學的所謂高考尖子實際內裡是一班怎樣的人 作者讀名牌中學、大學，14年以來親身經歷內地教育如何消滅年輕人的性格、思考力和批判力。由小學生年代開始，已經將小朋友變成信奉權威、信任口號、又充滿競爭意識的小老頭。在體制內表現越好，就代表這件產品越符合共產黨的Quality Control 標準。 即是没有想法、没有独立思考的考试机器。应试教育只是冰山一角。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人才培训、人才塑造等等深层次的问题，将年轻人扭曲成为只知竞争、胜利、人格欠缺全面发展、仍然停留在物欲层面的空心人。 这种长时间受到束缚以及压抑的年轻人来到香港读大学，会否有根本性的改变呢？ 亦或只不过是另一种功利主义之下的竞争策略，找方法留下做事，或者作为踏脚石再移居美家呢？80年代很多人误信，当市场改革持续，内地出现新中产阶级的时候，就可以促进内地向民主过渡。大家忽略了教育政策一环，它的影响力足以将中产提早阉割。 扭曲成为只会重视改善个人处境，而无视整个制度和社会的不公义。所谓有什么人民就有什么政府，30多年来大学生晋身中产，六四至今已经是20多年了，一群又一群年轻人有车有楼有消费力，有自由行来香港扫货，但是就是这样。 中产要有精神上醒觉，而内地教育政策之下培养出一大批不能怀疑、不准批判、不会分析、不想实证的强国精英，反而成为同政府合作的和谐稳定力量。很多香港狮子山下的一代已经上位做了高官、教授、雇主、专业人士，但他们偏偏很喜欢贬损香港年轻人，赞扬内地的留港尖子。 假如用上位一族的标准去作评价，内地生母才是成熟、服从权威、专业能力好，但香港学生至少会似一个年轻人，会上妆跳 hip hop 做戆居嘢，反对港事不获发牌，替许志永鸣不平。你睇睇喺香港留学嘅一班叻仔叻女啊，佢哋会为许志永判囚4年而出嚟讲句公道说话咩？先至唔会啦。 《蘋果日報》這篇《天馬林》的文章，其實就呼應昨天城市論壇，也是講這個話題。當時謝志峰也特別有提到，當然是事實，譬如香港固然譬如本科生、學位那些已經是二成收外來學生，其實主要是大陸學生。至於碩士或博士課程，幾乎一半以上 都是內地學生，最主要原因其實第一，已經香港的大學生再進修的好像越來越少，因為其實在現實上是沒有什麼作用。這是一個客觀現實，為什麼研究院的學生內地生的比例是一半，或者有些地方有些課程直接是多於一半，接近九成。有些好像理工科更加是怎樣。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香港人本身 對於讀研究院的興趣是低一點的，或者這個也可能是跟需求沒有那麼大的需求。譬如早一些年代，譬如我們那個年代，譬如七十八十年代還多一些，因為為什麼呢？其中的時期來說，香港的所謂專上教育還未全面發展，變成都會有一個，你讀完之後都會有個指望，可以在大專院校裡面教書，但現在來說，我想已經是飽和。 所以這個也會有很多人讀完博士都沒有工作，又找不到教職，更加不會有所謂希望有所謂 tenure， 更加沒有，好像我記得好像過了一些試過，好像理工有個博士，就是因為沒得續約就自殺。這個危險就在於其實教職那裡夠不夠呢，或者這個又再進一步去問，究竟本土的教職，即是香港人的教職給香港人做 剛才天馬林篇文章說得對，初初人們都以為80年代曾經帶來一個良好的願望，想著中國開放改革，還有那時中國也引入很多西方的思潮，有所謂未來叢書之類的東西。 的確我曾經開過花的要不就不會有八九這個民運要不當時也都內地的大學生都曾經有個理想主義要不就不會有黃丹、李雷、八九但之後整個後六四年代我想大陸是變了現在很多在內地的所謂精英的大學生其實甚至我想他們來香港進修其實都是功利主義的目的是很強的 現在自從各內都說要標榜做官的都要多些學歷變成賣學位也好找人做槍手去寫論文也好總之你很多博士的現在各家領導人還有一樣吸引到很多內地生來除了他們本身有這樣的需求另外還有一點我想加多一樣就是他們對以後出國是會方便一點的 香港成為一個他們去外國讀書之前的一個中轉站這就是需求問題供應上為何香港的學校又這麼喜歡給內地生來讀書呢這也是跟錢有關這就跟香港本身的大專的教職員自己的既得利益也有關係因為現在如果你收內地的學生學費是高一點例如現在申請中文大學的金融學理學碩士班的學生 99%都是內地生這個課程費用是22萬港元 最近一期招生收到2000份的申請 但是變成一盤生意現在香港的大專教育都是很商品化當作生意做產業這個同理所以成大經濟學理學碩士班有八成的學生來自內地這些跟金融相關的課程更加吸引到大陸的學生來因為對他們來說在他們的履歷上有一個相關的課程 或者一個這樣的學位回去起碼找工都容易一點這個是很實際的問題對應現在香港學位不足昨天你記得在成人論壇內地生的學生會的總統他是跟著梁振英的論調增加學位不一定要香港他贊成多獎學金給人去外地讀書包括內地但是說真的現在香港學生回去大陸讀書有什麼前途我覺得完全看不到其實香港的年青人固然學歷在香港又不承認就算承認又如何你內地的學生來到香港固然因為他們是尖子實力強但有很多香港的學生他們會不會回去讀呢這是成疑的對於他們來說他們對於前途 究竟有多清晰又或者他們有怎樣看呢其實我剛才今早就說過我想分享一篇文章的今早剛才就處理了或者不如我們播了一篇文章今天CK的這篇《人在中環專欄》標題是我不埋怨不等於我應該怪你怨文章就這樣說的我記得我以前寫過很多篇文章 劝年轻人当感到前路茫茫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尽量不要放任自己去埋怨理由是埋怨帮不到你解决问题亦都帮不到你释放多少负面情绪但是长久的怨气就会一点一滴地蚕食你的斗志打击你走出困局的机会埋怨对自己没着数这个想法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当我们这班上了位,生活已经算是安定下来的中年人 望着那班还在苦苦挣扎的年轻子女,心里面有说不出的怨气的时候 我们又应该怪他们吗? 有朋友说,现在这班年轻子只懂得日怨夜怨,真是不行 又有另一个朋友说,时代已经不同了,应该接受现实了 他们有什么好怨呢? 我忍不住就驳嘴了 我说只能够说今日这个时势读书多和少的分别 实际上比以前没那么明显 但是不读那么多书,又不等于你有的机会会多了 社会上整体机会是少了,这个是事实 我们这一代人现在算是上了岸但是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还没感受过那种近乎绝望的感觉 还是怀着希望去工作,要做出一些成绩来 其实这样是容易得多的 現在的年輕人心中有怨氣,我總覺得這是很自然的 假如我是這幾年才出生的話,我也難保自己不會埋怨 我不能够说这是同情，但是这个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路比我们当年真是来得艰难，这个是我不能够否认的事实。他们有些负面情绪，其实都可以理解。我们如果认为自己的社会里面属于那些比较成功的人的话，那我们就不妨大方一点，对年轻后辈宽容一点。今天的年轻人，烦恼已经够多了，犯得着要我们的老人家再去踩多他们几脚。有些人将社会分化撕裂，归咎于年轻人什么都怨，什么都骂。但是我们这些中年人对他们又何尝不是什么都看不顺眼呢？分化和撕裂是相向的，没有我们的自大，这个世代之间的分化撕裂其实是成不了事的。这个好说，我也很同情年轻人，如果是我想 我都会有相同的心态，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做年轻人真的很惨，其实你可能以前来说你都会指望是可以向上流动，就是有一定的目标，勤力一点，读书也好，或者出来，或者就算卖鱼蛋，你都可以卖到一番成绩出来。以前，我相信80年代绝对还有这样的空间，或者更早前莫讲。这篇文我为什么特意想拿出来讲呢？就是 我们看到现在香港社会就是很喜欢怪，就是怪对方，尤其是有权力的怪，没权力，有资产的怪，没资产，年纪大的怪，年纪轻的，就说为什么你这班人不忍耐一下。因为现在那些成功人士，每次一说，真的私生性，我以前都是住板间房，现在住劏房，无所谓，我以前都是睡地下，就是这样说，他看不到整个年代是不同了。整个大环境 改变这个亦都是呼应刚才在播文之前我们提过学位的问题，即是现在香港政府的资源是足够的，那你与其你去将那个摆这么多学位，即是尤其是现在政府资助是有很多，而香港纳税人其实是给很湿实大手很多落在本方。很简单，因为昨天前的论坛刘世仁都有讲，只要你现在将 10%给内地，没有多少拨回一半，10%给香港，已经令到很多不用被他读副学士或者读完副学士希望含不接回大学的青年已经多了出路，起码他可以有得升学，就不是说你考虑明白，给奖学金，你考虑读不到就回大陆读。我的问题是香港有得读，为什么不给香港人读？ 这个是荒谬，为什么要给外面读？香港人自由选择出去读书，给你介绍 但是你逼他出去读书，这是第二回事。你作为香港人政府，香港人纳税给你，等你去运作，你但是你的资源你不是给香港人的，我觉得这个是荒谬的。就是最重要就是你那个身教的问题，你香港的一众高官，一众掌握权力的人，那些上流社会的富贵，你有哪一个的子女送回大陆读书？ 全部你只看人振英，他的子女都去另外做家英國讀書，大哥，對不對？不黑怎麼兒子去哪裡讀書？你說所有這些衛大吹捧的人，你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行為出賣了你自己。是啊，身體最誠實，你的行為根本就不做這件事，那你怎樣說服年輕人聽你說的廢話呢？即是俗稱的，口裡說不，那個不是北方的北，但是身體他肯誠實。身體他肯誠實，就是這樣，所以你令到為什麼現在很多中港矛盾是越來越嚴重呢？其實是很多時候都是這個特區政府裡面的政策造成的，那你為什麼不做香港先呢？你樣樣搞的事情都好像不是用香港，不是從香港本位出發，你講就講說讓年輕的 有什麼可以得以發揮所長，總之那些中文都已經是得人驚，但實際上是令不到香港的年輕一代覺得真的有前途，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是很恐怖的，所以為什麼我們今早說的，除了今早東鐵 其實東鐵和中港矛盾都可能扯上少許關係，有的，為什麼扯？根本就是因為負荷過重，根本全國，其實香港每一天你看我們節目永遠不受沒有題目，因為每一天都存在著這些矛盾所衍生出來一系列影響到民生的問題。 其實這就變成是，如果套用以前溫總說的，即是現在的深層次矛盾就是香港的所謂貧富懸殊，其實現在另外一個深層次矛盾就是中港矛盾。 就算貧富懸殊裏面 當時說的就是Greater Hong Kong，以香港做本位，然後怎樣發展大陸將內地的鄰近地區變成香港的福地，現在就調轉，所以是很不同的，同樣是發展，但某程度上說被人罵港賊也是對的，因為他們不是以香港利益為本位。 所以這個香港為什麼又回到篇文上，你對前途沒有希望呢？你問外面的監製也好，其實很正常的，因為大家年輕人，你看著我這樣打份工，就算大班加薪，就算給你們加一半，我假設加50%又如何呢？ 你對於前途是否等於穩定，是否等於安心呢？因為最主要就是你就算所謂發展，不是真是香港自己本身的發展，而是被發展，因為興起的被發展，所以這個發展不能夠令到香港本島大多數人得到益處，尤其是年輕一代。所以你說大山發展，說東北發展，說那個，最絕望是想移民，原來移民就台灣，誰知原來加了一半，現在唯有什麼呢？大家主流去做漁民， 去漁民就想找海沉香，希望留到沉香，大家一起立即先去練打撈、學出海，還漁民好，因為梁振英都給了五億漁農界發展，漁界其實不是真的農。好，時間差不多了，大家再見，拜拜。 重溫的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五六千人，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就等於1比99，就等於1比99。 但很可惜，1%的自己有，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元。 即5000萬，這1000萬只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所以希望大家